下面请听孙玉民演唱的《红娘》。请听王玉珍演唱的《三打桃三春》。 三开了， 九月师傅的， 你坐，快点吧。 Thank you. 下面请听李崇善演唱的《正气歌》。 Thank you. 最后是李光演唱的《汉宫惊魂》。 乃是搀起妖皇兄， 要不翻案，案不斩，要在林南宫表明，将孤王走南阳东跑西奔，老皇兄啊铁甲在本水老伯母断粮，那的姑娘你小三年再三年，小三年再三年，小三年再三年，小三年再三刻，小三刻改三分，三年三月三年三日三刻三分，龙虎带笑报定了乾坤，不念了你曹桥关一米大阵，不念你是一个太国老臣，是太监亲弟本将军，一尊寡人在酒不听谗言，岂敢你太国老臣不是有道理，明了君要皇子兄要子皇，三家忙不定爱情哪里就留泪面悲疼，放大胆一步一步对定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